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在定下胜局后，北府军绞杀了大部守城士兵，顺着他们自行打开的城门冲入，颜渊衡才看见了坐在城门高地前的石庭云。颜渊衡往前走了两步，走到近旁却被一名士兵拉住了。因着颜渊衡换了一身寻常的士兵甲胄，那人并不认得十三皇子，只好心道： 莫要理会少将军了，少将军今日有些古怪。 颜渊衡诧异道： 怎么说？ 一遇上南疆兵，他就像是疯了一般。 那士兵压低了声音： 我一直在少将军近旁，亲眼瞧见他把一个南疆兵拖在枪尖上，生生拖了50尺，还石马踏碎了一个人的头颅，有好几次那枪势差点落在我身上。 多谢。 言罢，他径直走了过去，在石庭云身前半蹲下去，他轻声唤道： 庭云。 石庭云抬眼，眼底下蜿蜒着一行可怖的血痕，血泪一般望之心惊。他看了颜渊衡一眼，便低下头左右各打量一遍自己满手的鲜血，突然他笑了一声： 原来如此。 什么原来如此？ 麻烦十三皇子带我前往附近的中军宣令，趁军事未歇，奔袭卫灵。 颜渊衡直觉石庭云的确与寻常不同了，但是他决心先关心军事，毕竟他知道石庭云最关心这个。 卫灵？ 吴宜春的运粮军没有去，卫灵怕是濒临断粮了，趁消息还未传开，速速扒了那些俘虏的衣服，装作运粮军，便能轻而易举混入城中。 你呢？ 石庭云向后一撑，站起身来： 我回去有事要请教先生。 他跨上被血污染的战马，神情有些倦怠。 十三皇子，劳烦。 颜渊衡虽不知他在想些什么，却给了他两字保证： 放心。 向颜渊衡交代清楚，池小池御马向他们目前安营的距此约10里的小镇而去。细腻的鲜血在他掌心被风吹干，结成一片片皲裂血纹，干涸的血血在缰绳的摩擦间不断落下。他没有呕吐，也没有反胃，他很冷静地判断着眼前的局势。他杀人了，亲手杀的。怪不得池小池先前还在想，为什么已经是第八个世界了，一直针对自己的主神却会给自己一个这样优越的身份。世家公子甲胄出身，任务对象虽然有皇子之尊，目前也不过是个仰他鼻息的小小奴才。哼，原来在这儿等着他。石庭云是将军，还是以骁勇善战闻名的将军，而自己手上沾了血腥，就会离原来的世界越来越远。即使那并非他所愿，但也不可能推脱得干净。亲手割破人的喉咙的感觉，想要忘记可不是那么简单。因此他急切地回去，想要见到楼影。小镇中热闹得很， 几个南疆军中有头有脸的军官也被连夜押送至小镇内关押。来到镇外，池小池驻马稍停了一会儿，他蹲在镇边小溪边，一点点洗去了手上脸上的血迹，又从仓库里取了薄荷味的香膏涂抹在身上，确认嗅不出血腥气，方才起身。他上马入城进府，熟练地摸到了楼隐的房间。他身子弱，果然是等不得，先睡下了。左右也是一场预料之内的胜仗。池小池脱去甲胄，轻手轻脚地推开门，走到床侧，轻轻坐下。那人许是较浅，他刚一坐下便睁开了眼睛。 先生没睡？ 楼隐点一点头。 担心你？ 我就是怕你担心啊，所以才连夜跑回来的。 只是为了这个吗？ 对啊。 说罢，他合衣在床边躺下，再不发一言。楼隐心中微微有些怅然，他一夜未睡就是想等池小池回来，他如何能不知道小池现在的感受呢？他哭也好，骂也好，责备主神也好，楼隐唯独不想看他这样忍着，把最真实的自己遮掩起来，不肯叫旁人看到。他不想做池小池满心敬仰着的太阳与偶像，他只想……还未想完，池小池便隔着被子把他一把抱在了怀里。他的声音轻得像是一阵窗下之风。 先生，让我充会电吧好吗？ 楼隐失了声。半晌后，他温柔了声音轻声道：两个人就这样躺着，直到外面喧嚣声渐起。有兵士看到池小池进来，也看到屋内熄了灯，但那喜讯着实不响。他踌躇一番，还是决定报喜。兵士在院子里扯着嗓子大声道： 少将军，少将军，您睡下了吗？楚副将立功了，他射杀了南疆的吴宜春。 池小池猛然抬头，放开楼隐，从床上跳起，电量满满地拉开了门。 当真？ 传令兵喜道： 千真万确，听说是楚副将在俘虏营中看到一个人，觉得可疑，便打算带去给将军看，孰料他半途想要逃跑，被楚副将当场格杀。后来我们搜了他的身，从他身上搜出了吴宜春的印信，还有人来认尸，确实那吴宜春没有错。 好， 池小池抚掌大悦，高声道： 这是大功，通告全军，张贴喜榜，楚子林杀了敌方众将，提拔为骁骑营参军，事后我要大宴三天，也好鼓励底层出身的将士，只要杀敌勇猛，便有提着赏赐。 经少将军一提，传令兵这才意识到，虽然大家楚副将楚副将的称呼楚子林，但也是看他在少将军身边出谋划策，便高看了他一眼，说到底还是个卑贱的奴籍啊。楚子林虽说是杀了一个将军，但不过是个运粮的草包将军，若是赏赐过重，反倒不美。现在他得了一个小小的营参军之职，可见少将军也不算偏私，而大宴也可说是为全军将士庆贺而开。此外，大家难免会想，一个奴籍立了功，都能得到参军职位，若是民籍出身的其他人呢？传令兵出身也不高，闻言亦受了鼓舞，兴奋的一拱手： 是少将军，我这便通令下去。 末了，池小池还不忘贴心地提醒道： 传得越远越好，最好让南疆人也知道，他们的将军被我们一名名唤楚子林的小厮杀了，好好挫一番南疆人的锐气。 床上的太阳能楼影不用亲眼去看，都能想到外面人眼冒金光，劲儿劲儿的得意模样，不由得勾了勾嘴角。看来电量补充的不错嘛。 而且如果他没有记错，如今的萧齐营营长恰是当初向楚子陵施恩的黑塔大汉。